那一年他七岁。 一天班会，叶童当上了班长，豆芽就是跟班。他为矮小的叶童搬作业本，打长城时丢沙包，跳皮筋时当木桩。叶童有时也犯嘀咕，豆芽怎么那么听话呢？他不知道，他忍不住问，豆芽就笑了。叶童很不解，大呼他傻瓜，他竟认了。 羊是豆芽的同乡，也是叶童的好朋友，平时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叶童和豆芽说，以后在学校要保护他，不许抢他吃的。豆芽很惊讶，也默认了。叶童笑了，那是征服的快感。在班里，他可以随便欺负任何人，有豆芽护着，他放肆的快乐。 转眼到了读初中的年纪，叶童和豆芽成了死党，一起读书，一起游戏，一起回家。学校离家很远，于是仅比他大一岁同样瘦小的豆芽成了地道的车夫。起初叶童还怕流言，后来也就释然了。奔走25里的代价远远高于那些唾沫星子。他不安分地坐在后面，扯着他那些自以为是的小伎俩。豆芽一直微笑着倾听，默默不语。 又一次年级统考，叶童依旧是第一名，豆芽却排到了倒数。豆芽一直不爱学习，这让叶童很头疼，他决定给豆芽恶补功课。 有人议论叶童和豆芽有关系，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叶童听到了，根本不以为意。他们是死党，是拉过勾勾的好朋友，谁在乎呢？ 叶童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无论大考、小考、奥赛，总能拿奖。豆芽却一直默默无闻。 他们都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善良。叶童还是那么任性，只是学会了骑自行车。回家的时候再也不用豆芽载着。豆芽长得结实了，办事也更干净利落了。但在叶童眼里，他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绵羊。 豆芽也听到了流言，他只是笑而不语。叶童心里很复杂，看到别的女生和豆芽亲近的时候，他会突然把她叫到身边，形影不离。他说不明白，也弄不懂。那个年纪，他们之间的默契远超友谊，却又无关乎爱情。 对豆芽而言，叶童变得更加霸道了，性格也愈加急躁。他知道，叶童的变化一部分源于升学的压力，一部分源于自己。只是他很清楚，他们的明天很模糊。以他的成绩只能上二流学校，而叶童是要读重点高中的。豆芽不想成为他的牵绊。 豆芽想慢慢疏远叶童，可他又让他无法拒绝。叶童依旧和他一起捉弄老师，一起翘课逛街，一起吃摊上的油炸臭豆腐。 一次模拟考试，叶童第一次跑出年级前十。老师郑重警告，还剩下一个月，却私下对豆芽说，离叶童远点儿， 否则叫家长。豆芽很听话，叶童在想翘课的时候，第一次没有豆芽陪，他赌气不理豆芽，却在回家的路上哭了好久。 像人们料想的那样，叶童考上了重点高中，而豆芽本可以通过关系进入同一所学校，可他却决绝地选择了外地的普高。那一年他16岁，叶童伤心了，也许豆芽是再也不想和他一起玩了，所以他才选择离他那么远。 11长假，在回家的长途汽车上，叶童看到了豆芽，他差点不争气地哭出来。他想问豆芽，就这么一走了之算什么？朋友也没得做了，毕竟他没有做错什么。终于还是忍住了，转念一想，就算他不走又怎样，他们的关系又算什么呢？叶童无奈地苦笑着。 汽车到站，两个人一起下车，没有相望，没有交流，转过身大步离去。叶童想，也许就这么错过了吧，也许错过就是永远吧，也许永远就只有一辈子那么长吧。心愈加冰冷，就在眼泪即将夺眶而出的刹那，叶童听见豆芽轻唤了一声，叶儿，等我，我们一起走。叶童低低地应了一声，泪水就决堤了。 豆芽几步跟了过来，毫不犹豫地牵过叶童的手，并肩往回走。叶童忽然停住，怔怔地问一句，你会陪我走多久？像是自言自语。 妞，大爷想陪你走一辈子，好吗？ 他扳过叶童的肩膀，真诚地说道， 你说谎，当初你不是想摆脱我的吗？你走，走啊！ 叶童忽然失控吼道，由于太过生气，他有点凶闷。豆芽一句话也不说，硬硬地将他揽在怀中，任其又喊又打。现在的豆芽已长成玉树，追求者很多，他怎会看上毫不起眼的他呢？他自己也不知道。总之，他的任性，他的霸道，他只想一个人包揽，单单他一个人。 他们一起回到读小学的校园，豆芽指着一株碗口粗的丁香树说道，这是我们合校那天种的，如今都这么高了。叶童抬头盯着豆芽，顺着他柔和的目光，他看到树干上刻着一个小小的叶。刹那间的恍惚，这家伙什么时候刻上去的？似乎猜透了叶童内心的疑惑，豆芽悠悠地说道，记得那次春游寻宝吧，老师说谁最先找到宝贝就可以认领一棵树，并刻下自己的名字。叶童当然记得，春游归来后，大家兴高采烈地寻宝，结果自己只寻了一块橡皮擦，为此他还和老师闹情绪哭鼻子了。豆芽接着说道， 知道我当初寻到的是什么吗？ 他痴痴地笑着，是你初学折纸时折的纸鹤，上面还写着我要与豆芽在一起一生一世。叶小姐，请问你知道什么是一生一世吗？叶童脸上火烧般的灼热，恨不得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叶童和豆芽的地下工作开始了，由于保密措施得当，并没有被父母发现。那一年他17岁，忽然连续几日被噩梦缠绕，梦中总有一只带血的纸鹤翩翩而去，却在空中轰然支离破碎，散落满地碎屑。不怕，他安慰自己，豆芽就要回来了，他心里满满的期待。 那天下午，同学说有辆客车同大卡车相撞，7死13伤。叶童特别紧张，算日程，豆芽这几天也该回来了。只是转念一想，豆芽一定会等姐姐一起回家的，就沉浸在豆芽归来的喜悦里。下课铃声一响，叶童匆匆冲出教室去抢公共电话，迎头撞上一个人，他刚想发火，定神一看，是杨。他的眼睛红肿得厉害，像刚刚痛哭过的样子，嗓子也沙哑着。 叶儿，你听我说，豆芽走了。去哪儿了？不是说好来学校看我的吗？叶童只听见一句，出车祸的客车是回家的那辆，后面就什么也听不到了。沿着墙壁滑下去，坐在冰冷冷的水泥地上，大脑一片空白，仿佛整个人的呼吸都停止了。不知道怎么回的宿舍，也没去上晚自习，一个人紧紧地抓住被角不放，双手不停地颤抖着。他想，学校挨着的就是医院，操场的看台下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豆芽应该躺在那里吧？他也像自己这样冷吗？他还没吃我包的饺子呢，肯定饿坏了吧。想着想着，叶童忽然想起豆芽最爱吃的牛肉馅饺子，马上就要去买，被室友拦住了。他们都没有去上自习，是怕他想不开而出意外吧。你们怎么不去上课啊？我没事，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饿了，我想吃饺子，让我出去。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都说了我没事。他不停地说话，如果难受就哭出来吧，会好受一点。终于有人开枪了，我挺好的，为什么哭啊？豆芽不过是晚来一会儿，我就在这儿等他。这一等就是一年。18岁生日那天，叶童订了最气派的酒店，请了一大帮朋友庆生。这一年来分分秒秒，他心痛如刀割，生不如死。大家都说叶童的性情大变，成绩也好糟糕，只是他的眼泪何其珍贵， 竟不掉一颗。 酒桌上，叶童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冰冷的扎啤，不知喝了多少瓶，只依稀记得朋友们给他唱祝福歌，十年比我幸福，让泪化作相思雨。其实叶童的眼泪不金贵，他们躺在心底更苦更涩。直到梦里见到豆芽，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饺子，他心疼地问他饿坏了吧，而他却一言不发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哭醒。 多少次睡梦里，他梦见自己被他拥入怀中，心手相依，梦醒后只能抓紧冰凉的被角无声地哭泣。多少次睡梦里，他梦见自己与他林中漫步，喃喃低语，走着走着他却忽然消失不见。梦醒时分，他连哭的力气都消失殆尽。 多少次睡梦里，他与他遥遥相望，却无论如何也摸不到他。梦是哭着醒来，那种绝望铭心刻骨。多少次睡梦里，他与他执手相看彼岸花开，临行时眷恋地挥一挥衣袖，梦醒后再见竟是再也不见。 本以为自己不是孤身一人，醒来却发觉原来自己才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叶童，做我女朋友好吗？ 对不起，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那一年他22岁，也许几年之后他也会踏上红毯做别人的新娘，心中还是有那么一处柔软的地方，装着的满满的全是你。今生没有兑现的承诺留给来生吧，下辈子再做你的新娘。 苍苍天涯，曾经匆匆聚首，许下天荒地老。茫茫人海，怎奈悠悠羁旅，终为他乡之客。如若为爱下一定义，也许世人皆难说清。亲人之爱至善，友人之爱至真，爱人之爱至纯。 不论生者犹欢，逝者犹伤，人生在世总要活着，总要有路过的风景，或甜或苦，一喜一忧，但凡经历过，即便孤独，心动过便无怨无悔。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孤独的人是南极的冰。可是我们生来就是孤独，本以为拥有，却总在被命运玩弄。 如诗中所写，小时候孤独像一张白纸，我不懂它，他不懂你。少年时孤独像影子，我追他，他也会追我。后来啊，孤独像伴侣，随时伴人身旁。 岁月可能带不走眷恋，却 却也把孤独向我们怀里推。 一直以为孤独的行走不会再有什么样的牵绊，即使偶然有一些微妙的疼痛在心灵滋生，那也是不足为奇的波动。人生在世，哪有不痛不苦的呢？况且只是凡人一个，改变不了什么世道，也没有大富大贵的闲情逸致可以无情挥霍，只有一颗慈悲为怀的心，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习性已是从容不迫，更何况那些微妙的些小苦痛，自是如尘埃一样无影无踪了。 孤独中横波平卧，一起往事深味人生，心若素简，生活亦美，守着内心深处的静美，盼着前方会有一份欣慰的爱为我绽放，拥着纯美的诗心，从容安静地走过，为生活描摹逶迤旖旎画卷，为高山流水奏上一曲春江花月夜，遗留一世生活的芬芳。红尘路上，一个人独行，红尘漫步，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细水长流，一个人的小桥流韵，一个人的风尘古道。 听完这个，让我们将镜头转向这些分享自己心底故事的同学，听听我们的同学有哪些关于孤独的见解。孤独常常伴随着我们，尤其在一个人的时候，就像天天同学说，最孤独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去浪吧，你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没有人来陪伴，一个人去地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在冷冷的机器前面敲打节奏，可能多少希望有个人来陪伴。我害怕成长的代价就是无尽的孤单。 我们总说长大就是孤独，成功就是孤独，小时候每天都在期盼着长大的我们，长大了却又想变回原来那个天真可爱的自己。如听闻余生同学说的，被孤独吞噬的感觉真的不好受，所以我们宁可天真，也不愿意被孤独蚕食为代价去长大。 离家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感觉，此时孤独就像一头咆哮的野兽，猎杀着每一丝对未来的期待。想不开同学就分享了他离家后的感觉，他说最难过的就是一个人来北京，下车的时候看着车站喧喧嚷嚷的人，总是感觉被吞没了一样，回昌平的路上也会闷闷不乐，不知道为啥呀。 没人知道到底为啥会有孤独的感觉，也没人能控制住自己的内心而去时刻轻松傻笑。孤独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孤独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甚至待我更加仔细地去观察这个木偶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一位美女，她的头轻轻偏了偏，对我笑了一笑，合着她眼下被画出来的泪滴显出一种别样的艳丽，这便更加激起了我去了解这个木偶和这个老者的故事的心思。于是我便走上前去与那老者比肩而坐，那老者恍若未觉，只是抱着那个木偶喃喃自语。我在老者身边静静地听着，听着那老者的一生。原来他也不是从小便落魄至此。老者少时家居乡下，虽不富裕，但是至少不愁温饱。乡下也有学堂，一个落地秀才无处可去，在此扎根教书。他原本以为他的这一生也会像父母一样，就勤勤恳恳地务农，待成年后成家，过着温饱不愁的日子，不求一个功名，但求一生安稳罢了。 直到那一天，一个城里来的人来他们乡里表演木偶戏，刚开始却是出于好奇，他便央求父母去看了一场木偶戏。看着几只被描画得眉目艳丽、色彩鲜明的木偶，眉清偶人灵活的手指控制着，在台上演绎着世间悲喜之事。便是那一场木偶戏让他仿佛入魔了一般，他终于知道什么是他一直想追求的事情。不学无术，玩物丧志。把他自己粗制的木偶扔出窗外，来，你将这篇文章背一遍。我，他张了张嘴，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先生挥舞起戒尺，狠狠地落在他的手心。最后他羞耻地冲出房子，仿佛听见了身后同窗们嘲笑的声音以及先生的责骂声。他走到窗外，捡起那个半截身子陷在泥里的木偶，什么也没说，慢慢地走回了家中。真是不学无术，玩物丧志啊。先生气愤地来到他的家中，父母在一旁唯唯诺诺，战战兢兢。他掩上了房门，在门后偷看，气愤、羞愧、无奈，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最后他还是悄悄地离开了。他觉得也应该告诉他的父母了，他想，不希望父母原谅，也是希望能得到一点肯定和支持吧。那晚他跪在父母身前，说着自己想去学木偶戏的志向，却被父亲无情地呵斥。学木偶戏有什么用，学成以后还不就是一个杂手的手艺人，不如老实地待在家里识几个字，然后专心务农，将来成家的好。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学木偶戏是吧，滚出家门去学，以后别回来了。他没有说什么，默默地跪了一晚。第二天悄然离开了这个家中，拜了那个牵木偶的人为师，与他一同回到城里，开始学习与木偶戏有关的一切。 年岁渐长，他的记忆越来越纯熟，但是对木偶戏的热爱却还如少年时分一般强烈，并且他暗下决心要以木偶戏为自己的职业，日复一日不分昼夜的学习练习，终于他的技能纯熟到已经足以出师。手指轻抬，看着色彩艳丽的木偶在小小的台子上演绎着世间的离合悲欢，他便产生了一个念头，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木偶。从此以后， 他除了每天必要的练习，还多了一样任务，练习雕刻。从简单到复杂，他慢慢摸索，终于能够雕琢出木偶的样貌。终于在那一天，他强压下内心的激动，颤抖着双手拿起了刻刀。不同于往日里练习的雕刻，那是他第一次用尽心血去琢磨那一个木偶。他雕刻出了他此生雕刻出的最完美的一个木偶，身体纤细，腰肢袅娜，面部的每一处细节无一不精致到极点，眼角下的一颗泪痣更是为这个艳丽的面容添加了一丝风流，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他爱上了自己雕刻出的木偶。于是他便带着这个木偶开始了他的半生漂泊。 他也曾经历过一些大场面，也曾得到过不菲的收入，也曾落魄无所，沦落得咿呀一场戏开场却无人来听。陪伴他的自始至终都只有他的那个木偶罢了。随着时间流逝，他也渐渐年老，看着自己手中依然彩绘艳丽的木偶，内心也会不时涌起一阵感慨。而他自己更是随着他的年老状态大不如前，甚至是有时简单的几个动作也会因为自己的手指的颤抖而做得不尽如人意。本来就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潦倒的老者，因为这些生活更加难挨。但是正如老者所说的，无论何时身边陪伴着他的自始至终都只有那个木偶罢了。老者说着说着不禁涕泪横流，拿着自己破旧的衣衫擦脸，却怎么也擦不干净。听完老者与那只木偶的往事，我便更加好奇老者表演的木偶戏了。也是为了止住老者的哭泣，我便央求老者再为我表演一场戏。伴随着长长的沉默，老者终于拿起那只木偶戴上指环。木偶戏开场，盘铃升起，伴随着老者低哑的哼唱，手指轻抬，那木偶仿佛有生命一般，在老者指下盘旋飞舞，鲜红的火光把那木偶的脸庞映衬得更加娇艳。在我眼中，那不再像是那木偶僵硬的肢体，而是位美女在翩翩起舞。虽然并不是很懂戏曲，但也许是被这出戏的情感所感染吧，我的内心也随着这场戏或喜或悲。 一场戏终了，老者并没有取下指环，双手颤抖着捧起那个木偶，喃喃低语： 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我遭受到什么，不管我富裕还是落魄，都是他陪着我。我知道他是有思想的，我都知道的。我也曾经想过，如果没有迷上木偶戏，我的一生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 老者痴痴地笑。 我也许不会很富裕，但是也一定不会落得晚年如此落魄的下场吧。我一辈子啊，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我一辈子坚持的东西让我活成现在这个样子，这能怪谁？ 突然老者发狂一般，突然扯断自己指环上与木偶相连的丝线，表情似哭似笑。 都是你害得我终究落得现在漂泊无所，一事无成，冬至苦寒，连一件棉衣都无裁添纸，这冬天眼看就过不下去了，那我还要你做什么呢？把烧了吧，还能暖暖身子。 老者笑得愈加癫狂，说着 老者手一松，那个木偶被火焰吞没，我想要挽救的手就这样断在了半空中。渐渐的，木偶在火焰中化成了灰烬。我的目光突然定格，一位美女站在火焰旁边，对着老人微笑，眸中写满了欲说还休，眼下的那颗泪滴更加清晰。只见她转身向我一礼，轻轻说了几句，便径直走向火中，直至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她完全消失的时候，那个木偶也终成灰烬。我从来不怨，从来不悔，因为是他给了我的生命。我是爱着他的，不只是因为是他创造出来的我，也可能是因为我和他之间的羁绊已经跨越了时间。即使是看着他，即使是不能真正的和他在一起，这样陪着他也已经很满足了。至少在我最后的生命中，能够用自己最后温暖他一次，我也已经很满足了。再见了。随着木偶的燃尽，火焰升腾而起，恋人在这个寒冷的风雪夜中也能感受到一种温暖。在这火焰旁边，老者静静地发了一会儿呆，便突然倒下，和衣斜卧在火旁。不多时，已经沉沉睡去。我闭着眼睛，脑海中满满的全是那个木偶自己走入火中的那一幕，辗转反侧，伴随着火柴燃烧的噼啪声，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风停雪止，那堆火早已经熄灭，只留下一堆灰烬，甚至连余烟都已经散尽了。我盯着那堆灰烬静静出神，终于那老者醒来了。斜卧着的老者先是轻轻嘟囔了几句，然后伸手摸索着什么。突然，老者的眼睛一下子睁开。没了，没了，什么都没了。本来除了你，我现在一无所有，可是现在我连你也丢掉了。老者脸色发白，不断地喃喃自语。世间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木偶了，也再不会有什么能够这样陪着他走过他接下来已经不长的下半生了。风中远远传来歌声， 风雪一袭旧白发，灯火为月流中你眼泪，假如你生一滴泪，假如老去我能陪，愿不愿唱歌歌曲和我。 失去和悔恨，想必同学们心中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吧。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他们的见解和经历吧。 首先是画蛇的感慨，失去太多，也许失落或是忧郁，无怨无悔。 张小葵为我们分享了属于他的经历。不知道为什么，曾经说好和我一起走一辈子的人，随着时光也慢慢离我远去了。距离真是个好东西，让人失去，让人悔恨，让人怀念。 接下来是非面条不食，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纵有千言万语，不如弃笔。 逆行者写出了他对你的月亮我的心和波音四月的喜爱。你的月亮我的心，虽然没谈过恋爱，有时候会听不懂故事，但是依然不影响我为四月疯狂打电话。声音贼好听，助眠无敌手。 熊叉叉写出了他的感伤，你以为我没有回头，我以为我没有挽留，此别敬你岁月无波澜。 提及失去和悔恨这个话题，大家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低沉吧。悔恨的不但是失去，更是失去之后的无法挽回。 不幻想着曾经，也不期盼着将来，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要等失去后才追悔莫及，不要等到真的失去了才明白什么是后悔，明白了什么是后悔，才看清了自己真正失去的是什么。有些事物当他真正离开的时候，未知却也玩意。 本期节目是你的月亮我的心在本学期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想想这一个学期的时间也是过得飞快啊。 在不知不觉中，你的月亮我的心又陪伴着大家度过了一个学期。 在本期节目的最后，如果你们有什么关于我们的主题的想法和看法，我们希望在公众号上看到他们。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写下属于你们的故事，我们将从中选择一部分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播出。好的，那么本期节目也是本学期的最后一期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感谢导播北师、编辑年糕，也感谢收听和支持我们的你。我是四月。 我是姚山。 就不后悔，爱了就不后悔，到生命终结那个时候，我想大声说我不后悔，不问对不对，不管你属于谁，我没有错过爱的机会，爱是紧紧相对，看不见听不见其他画面，爱是为了我、哦哦哦、手牵着手一起勇往直前，当爱出现何必防备，想要就别怕伤痕累累，没有痛过那就不配成为一份经典。